很多时候在他的歌词当中呢，对于美好的爱情或者是最爱的人，永远只能够在心里面挽留，而不会说出口，也不付出行动，有一些消极的态度。而在这一首《来不及》当中呢，表现也尤为的明显。子欲养而亲不在，这种感觉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。但是这个世上呢也没有后悔药给你吃，所以更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现在。 往事已没入，突然静止，你挽着他，他挽着你，向我走过来。工作的人蜂拥而上，将你我分开。我干杯，你随意，这是个残酷的喜剧。我的人生留在你那里，我却还要故作潇洒地。你和他，我和你，这是个讽刺的交集。是你太残忍，还是我太天真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。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，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。你总是太清醒，我始终喝不醉，连祝福你还逼我给。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，你要我举杯，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。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，如今整颗心都碎了，还要我微笑。你和他，我和你，这是个讽刺的交集。是你太残忍，还是我太天真？你要我来纠正的出息。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，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。你总是太清醒，我始终喝不醉，连祝福你还逼我给。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，要我举杯，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。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，如今整颗心都碎了，你还要我微笑。今天是你的喜帖，你要的一切如今都变成我的心碎。你总是太清醒，我始终喝不醉，连祝福你还逼我给。你的喜帖是我的请帖，你要我举杯，我只能回敬我的崩溃。在场的都知道你我曾那么好，如今整颗心都碎了，你还要我微笑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太多的转音和花腔让人会觉得感觉有里有气，这首歌曹格还是用惯了他一贯喜欢的花腔，但是呢却让人感觉到他的真诚。这首歌叫做《寂寞先生》。 你的笑容是恩惠， 世界难得那么美，于是追要你陪，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。黑夜之所以会黑，叫醒人心里的鬼，再又睡再隐晦，在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，在伤痕累累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寂寞却一直掉眼泪，人类除了擅长对飞，做什么都不对。假装无所谓，只看不到心被凝碎，人在爱情里越残废，就会越多安慰，无论多虚。非是智慧能够形容的魔鬼，他支配这行为，能摆脱寂寞，我什么都肯给，就像个傀儡，我可以无所谓。却一直掉眼泪，人类除了擅长颓废，做什么都不对。Oh, I'm not okay, 我假装不所谓，只看不到谁被 对我来说，曲调、旋律跟歌词都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在我心目当中呢，他们这三个元素就是一个整体，而最打动你的音乐呢，往往会要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。最后带你来分享到林忆莲的《纸飞机》。 小 之下，笑声让我想起童年暑假，那个他叫我这飞机的他好吗？这飞机的车发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，这飞机快飞吧，快乐方法并不 你若能

这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越陷越深、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 这是来自周华健演绎的版本的《问》。这张专辑在选歌方面呢跨度很大，从上个世纪初的作品《天涯歌女》到《人质传奇》，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，想要唱出味道，同时又要顾全整张专辑的完整性，难度是很大的。所以听完这张专辑呢，你一定会感叹姜果然还是老的嘛，因为周华健的演绎和改动呢确实非常的高明。 看你远离我的心像座空城，而夜那么沉闷，月光淡淡地洒下来变成了面对感情，总有人太过单纯，一爱就特别真，等到不能爱时落就特别深。依然相信我们都付出过真情，你说一份爱也有它的宿命，我却不愿被绝望占领。总是思念贴身，旧爱贴心，被回忆层层裹紧，想你想的恍惚，忘了风里冷冰冰。总是思念贴身，旧爱贴心，孤单随相片雪景，对你长长的眷恋是我最暖和的慰过单纯，一爱就特别真，等到不能爱时落就特别深。我依然相信我们都付出过真情，你说一份爱也有它的宿命，我却不愿被绝望占领。总是思念贴身，旧爱贴心，被回忆层层裹紧，想你想的恍惚，忘了风里冷冰冰。总是思念贴身，旧爱贴心，孤单随相片写进，对你长长的眷恋是我最暖和的慰藉。贴身就爱贴心，被回忆层层裹紧，想你想的恍惚，忘了风里冷冰冰。总是思念贴身，就爱贴心，孤单随相片雪景，对你长长的眷恋是我最暖和的慰藉。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还不

习惯，不知不觉间渐行渐远。含着你慢慢的离开我的世界，曾经的炽热的爱已经冷却，成为了负担，该不该勇敢的和昨天告别。看着我又要害怕说再见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都说有少女病的人呢，会很喜欢和很欣赏陈绮贞的调调。虽然她的创作、她的表达很少女、很小众，但是她的题材呢，也都是经过一定的思考和有一定层次和深度的。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。 是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，你品尝了夜的巴黎，你踏过下雪的北京，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心伤我哪一种表情，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，说不出离开的原因。你累积了许多飞行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，你搜集场景，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，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，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分心，说不出旅行的出旅行的意义，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是你离开的原因。你离开我，就是旅行的意义。 可能每一个人对于旅行的意义这个概念呢都会不一样，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说，旅行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提高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的眼界更开阔。同样是创作型的歌手，在陈绮贞之后呢，继续来分享一下戴佩妮，她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爽朗和洒脱的感觉。 春天来了，花开满园，我笑了，是。